苏 FM 网络电台首发《鬼吹灯》第二部《龙岭迷屈》，原著天下霸唱，编译校对播讲陈峰。上次讲到，大金牙打横咁瞓喺洞穴之中，俾几条光层层嘅白丝缠住手脚，喉咙都俾缠咗一圈，勒住条颈。虽然呢就唔至于马上窒息致死，但系就已经冇办法讲嘢噶啦。大金牙吓到面无人色，见我同肥仔赶咗过嚟，搏命擘大个嘴想嗌救命，点知条颈箍得实过头。喉咙里头只是传出咿咿呀呀的声，这种声音混杂住大金牙的恐慌，简直就不像是人的声音，难怪听上去这么奇怪了。我没时间去想大金牙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，跟肥仔快步赶到前边，想去救奄奄一息的大金牙。没想到头顶时嘶嘶嘶一阵响动，大金牙突然身体腾响半空，就好像被人滴了起身咁。我急忙举起狼眼手电筒向山洞上边照过去，手电筒的光柱正好照响那张怪模怪样的人面上，他正悬响头顶俯视住地对着我们冷笑。这张怪面的面部微微地抽搐，每喐一下大金牙就从地下被拉起一截。我大吃一惊，这个究竟是什么来的？鬼面高高地挂在洞穴上边，这个洞穴越往里面空间就越大。这里虽然距离和盗洞交叉的地方不远，但是就已经极高了。上面漆黑一团，看不清楚。我对肥仔挥了挥手。肥仔想都没想，将工兵铲收了起身，用散兵刀将前在大金牙身上的黏丝挑断。横吊在半空中的大金牙摆脱了束缚，跌了在地下。我即刻将佢扶起身问啦：金爷，你点啊？仲行唔行得啊？大金牙被勒到啊，翻晒白眼，艰难咁摇一摇头。依家受惊过度，唔单止一个字讲唔出嚟，手脚发软，全部都唔听使啦。肥仔望住上面嘅鬼面就闹啦：哎呀，我妖咁多黏丝嘅，唔通系只蜘蛛精？讲完都唔理嗰只嘢究竟系乜啦。抬手就将工兵铲当作标枪，对准目标就飞过去了。工兵铲菱形咁嘅铲尖正插入头顶嗰张鬼面，只见怪异嘅巨面下边突然亮起咗两排打横嘅红灯，上大下细各有四盏，就如同血红嘅八只眼睛咁。一只黑麻麻嘅庞然大物从头顶跌咗落嚟，我见势不妙啊！急忙拖住大金牙向旁边闪避了。一只漆黑的嘢啱好落在我们原先所在的位置。我这次离它是不足半米，用狼眼手电筒一扫，这次它的真面目我就看得好清楚了。这只是一只巨大的人面蜘蛛，通体尽黑，蜘蛛背上的白色花纹图案天然生成一块人面的样子。五官轮廓都有，一样唔多，一样唔少。呢张人面嘅花纹同洗面盆嘅大小差唔多，蜘蛛嘅体积更加大出几倍。八只怪脚上面生满晒绒毛，呢种大蜘蛛我喺昆仑山就见得多啦。背上边生有咁似人面花纹嘅就极为罕见。当年我当兵嘅时候，在昆仑山的一条大峡谷中施工，先呢是有一名兄弟部队的战友离奇失踪，随后在峡谷深处我们挖出了一个巨大的蜘蛛巢。士兵未见过这么大的蜘蛛，好在部队的军人训练有素，临危不乱，用步枪和铁棍将巢里头的三只大蜘蛛尽数消灭。最后在蜘蛛巢穴的深处发现了那名遇难者的尸体，他啊被那些蜘蛛丝啊裹到好像只木乃伊咁，身体已经被吸成了枯树皮了。 当时曾经听除暴队一起施工的专家讲起个蜘蛛食人的惨状。这种黑色巨型的人面蜘蛛是属于蜘蛛中一个罕见的分支，有个别名叫黑除香。它虽然好像普通蜘蛛那样吐丝，但是就不会结网的。黑除香吐出的蜘蛛丝黏性虽然大，韧性就很差的，不耐火。普通的蜘蛛丝就耐火，有弹性，耐切割，强度是钢丝的四倍。但是黑除香呢就不具备这些特点，它从来都不结网，只是通过蜘蛛丝的数量、体内的毒素含量大来取胜的。它的下盒有个毒囊，里面储存了大量的毒素，一旦用蜘蛛丝捕到猎物，随即就会注入毒素。可怕的是，人体在中了这种毒素之后，只是肌肉会僵硬不动得，意识呢仍然可以保持清醒，包括疼痛感都仍然存在。更加可怕的是，蜘蛛在对猎物注入麻痹毒素的同时，还会同时注入一种消化液，使猎物渐生地被融化，供其吸食。当时我同部队中的战友听到都不寒而栗，这种死法实在太过恐怖了。过去的记忆就好像闪电咁在我脑里头划过，依家只是同这只巨大的人面黑除香相距半米，咁近的距离，在狼眼的光柱中，每一条黑毛都看得格外清楚，忍不住头皮发麻。不等这只刚刚跌落来的黑除香有所行动，我即刻用手中的散兵刀刺了过去了。一刀直入，就好像刉中牛皮甲咁。散兵刀又短，冇伤到呢隻人面黑除香，反而将佢刺惊咗，一转身就向我扑咗过嚟啦。我知道黑除香嘅八条怪脚系一种震动嘅感应器，散兵刀长度唔够，冇办法使佢造成伤害，于是举刀横劈，啱好割响黑除香嘅前肢上边。散兵刀十分锋利嘅，两指粗细的绳索反复割几下啫，亦都可以割断嘅。黑除香的腿部最敏感嘅，结网捕捉猎物。如果有动物撞响网上边，全凭蜘蛛脚去感应动静。呢一刀呢，虽然冇将人面蜘蛛嘅脚割断，但系就使佢痛到向后一缩，插响佢身上嘅工兵铲亦跌翻响地下啦。肥仔伸手将工兵铲执翻起身，大声咁嗌： 哎呀，老虎啊，我哋真系跌咗入嚟盘丝洞啊！ 一边嗌，一边发癫咁用工兵铲乱咁揼嗰只巨大嘅蜘蛛嘅身体。黑除香啊，好痛，飞快咁向洞穴深处退过去。肥仔啊，劈到狂晒啦，想入去追杀，我急忙啊，嗌住佢：哎呀，唔好追啊，快啲孭上大金牙离开呢度啊！肥仔听到我嗌佢，于是就退咗返嚟，伸手想去搀扶摊喺地下嘅大金牙。突然脚下一软，踩到一隻嘢。肥仔低头一睇， 啊，呢隻唔係我哋走失嗰隻鹅，原嚟係俾隻蜘蛛精吸干晒呀。 我扶住大金牙企返起身，对肥仔讲啦：唔好理隻鹅啦，快啲帮我孭人啦。好彩我哋离开盗洞唔远。这个山洞里头深不可测，我仲以为是溶洞，现在看来可能是蜘蛛斗啊！我们快点走回转头，从盗洞捐回出去，陷在下面那些迷宫感的山洞里头，想脱身就难了。我正话讲到一半，忽然觉得腿上一紧，随即就企不稳，被拉倒在地下。肥仔和大金牙两个都是这样，我们三个几乎同时跌倒，随即我们三个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拖动，对方似乎是想要将我们拉入洞穴的深处。我想从地下爬起身，但是挣扎了几次都没成功。我发现腿上被一条小臂那么粗的蜘蛛丝裹住，啱啱那只被肥仔打跑的黑除香绝对没有那么粗的蜘蛛丝，唔通洞中还有一只更加巨大的可以拖动我们三个人。 天啊，咁有几大隻啊？ 諗到呢度，我更加搏命挣扎啦，想将前喺腿上嘅蜘蛛丝整断，从腰间拔出散兵刀，想去割断蜘蛛丝啦。 冇諗到咁啱一抬头，咁啱就撞上呢一段洞穴突然变矮，一头撞响抌落嚟嘅石头上边，差啲就将鼻梁骨都撞断埋。我啲鼻血就猛咁喺度流，痛到倒吸咗几啖气，但係越急越係束手无策。 我哋三个响曲曲折折嘅山洞中被拖行咗好远，背脊后面嘅衫全部划烂晒，身上一道道嘅都系血痕。我心里头大惊啊，呢次系要将我哋捉返去老巢里头啊，用毒素麻痹，然后储存三五日先至嚟慢慢享用。 一諗到嗰种惨状，一股寒意直冲头顶。 肥仔比较重，佢被拖咗一大段距离，开始嘅时候亦都系惊惶失措嘅。呢个时候呢就冷静落嚟啦。随手抱住身边经过嘅一块石柱，暂时定住身体，从地下坐咗起身，拔出工兵铲，三四下啫就剁断咗前响腿上面嘅蜘蛛丝啦。亦唔顾得身上嘅疼痛啦，追到我身边，伸手将我拉住，随即亦将前喺我腿上边嘅蜘蛛丝斩断。我大闹坐咗起身，用衫袖抹咗满面嘅鼻血，然后用散兵刀割去腿上边黐立立嘅蜘蛛丝。肥仔又想去救大金牙，只见佢已经被拖咗出去二十几米，正喺度挥舞双手，咿咿呀呀咁喺度挣扎。我同肥仔两个呢，只系剩低肥仔手中一支狼眼手电筒啦。再都冇任何照明装备，只见大金牙被越拖越远，再唔赶过去呢就迟啦。我同肥仔即刻咬紧牙关，忍住身上嘅痛，擘开双脚追咗上去啦。肥仔手电筒嘅光柱随住跑动剧烈晃动，啱啱跑到大金牙身边，忽然肥仔手中嘅狼眼手电筒闪咗两闪，就咁熄咗，冇电啦。四周随即陷入咗无边黑暗之中，四周围立即变到伸手不见五指。我心里头好清楚，呢个时候只要稍有耽搁，大金牙就会被拖入蜘蛛巢穴嘅深处，再想救佢都救唔到啦。嗰种被毒素麻痹融化后慢慢被吸食嘅惨状，就如同置身于阿鼻地獄之中咁痛苦啊！我唔諗咁多啦，将自己啲衫扯咗落嚟，衣服嘅后襟呢都响地下磨到烂晒啦。顺手用力扯咗几扯就撕咗开嚟啦。三下两下将衫袖掹咗落嚟，从肥仔手中接过仲有半瓶酒嘅水壶，随便咁倒咗啲响衣服上面，用打火机将衣服点着咗。我身上着嘅係七八色嘅军装。呢一种衫燃烧之后好容易会黐喺皮肤上嘅，所以作战嘅时候部队仍然会配发六五式以及六五式改军装。呢啲军装呢，你只要想着，喺北京就可以买到全新㗎喇。因为呢我哋要捐盗洞啊，所以呢我特意搵咗几件实净嘅衣服。当时我就将呢件军装着咗响身，諗唔到呢个时候可以派上用场。我点着件衫，好快燃烧起身啦！我担心黐响手度烧伤自己，唔敢怠慢啊，将呢一团衣服好似火球咁劈向前边，借住忽明忽暗嘅火光，只见大金牙正被扯入一个三角形嘅洞中，火光好快又要熄灭啦！我睇清楚方位，同肥仔一边跑一边剥衫，将身上可以烧嘅嘢全部点着，掉出去照明。眼见大金牙就嚟被拖入正三角形嘅洞口啦，我急跑两步扑咗过去，死死咁掹实大金牙嘅手臂，将佢拉返转头。肥仔亦随后赶到啦，割断缠住大金牙嘅蜘蛛丝。呢个时候啊，大金牙只係差两米就要被拖入呢个三角形嘅洞穴之中啦。再睇下大金牙，佢已经被山洞中嘅石头撞到鼻青面肿啦，身上全部都是血痕，不过佢呢仲保持住清醒，咁呢真係不幸中嘅万幸啦。 我心谂这个八成就是蜘蛛的老巢，要马上离开，以免再受攻击。我同肥仔身上的衣服已经烧得差不多了，再烧下去就要突出个屁股先得了。而且我们被蜘蛛在山洞中拖了都不知几远，条路早就已经分不清了。不过眼下亦不理得咁多了，先摸黑离开，然之后再作打算了。我正想同肥仔将大金牙抬走，仲未喐手啫，突然从对面三角形的洞口中飞出嚟几条蜘蛛丝。呢种蜘蛛丝前端好似张薄饼咁，贴咗响身上就缝唔甩噶啦。而且速度极快，我哋三个闪避不及，都被黐住咗。肥仔想用工兵铲去挡啦，谂唔到工兵铲亦被蜘蛛丝缠住，肥仔攞唔住啦。工兵铲甩手就跌响地下，想挛低身去执啦，身体又被黐住咗，喐唔到。如果身上着住衫咧，咁仲好啲嘅。身上赤条条咁被蜘蛛丝黐住咗，一时半刻根本就冇办法甩身。三个人黐埋一堆，被慢慢咁拖入嗰个三角形洞口。我估得冇错嘅话，呢个洞中肯定系人变蜘蛛嘅老巢。唔知里头究竟有几多只，系一只大嘅呢，定系好多唔大唔细嘅呢？唔理佢有几多只人面蜘蛛啦，我哋只要被拖入洞里头，就肯定冇好下场啦。又粗又黐嘅蜘蛛丝越缠就越紧，七八条拧成一股，洞中嘅黑除香仲继续往外边喷住蜘蛛丝，睇嚟啊，唔使等到入洞啊，我哋就被裹成人肉种子啦。我慌乱中諗起手中仲攞住打火机，急忙挞动火石，用打火机个火去烧缠绕喺身体上面嘅蜘蛛丝啦。老天爷保佑，亦算係我哋命不该绝啦。好彩呢种黑除香嘅蜘蛛丝唔似得普通嘅蜘蛛丝咁具有耐火性，顷刻间烧断咗两三条。我嘅身体呢虽然仲黐满黐立立嘅丝，但系就已经可以脱离蜘蛛丝嘅控制啦。就咁几秒钟嘅时间，大金牙同肥仔又被掹过去一米，越嚟越接近洞口啦。我如果想继续用打火机烧断蜘蛛丝嚟救人，恐怕只系嚟得切救一个人，就嚟唔切再救另外一个啦。我急中生智，将大金牙条裤掹咗落嚟。大金牙嘅皮带早就在我们追他的时候被扯断了，条裤都磨到打出个屁股，一扯就扯了半条下来。我用他条裤塞住个洞口，再用打火机点着条裤，想烧断拧成一大股的蜘蛛丝。想不到条裤啱啱冒出几个火星，整个三角形的洞口就同时燃烧了起身，而且火势越烧越大，越烧越旺。一瞬间整个洞穴都被火焰影到通明，洞口中喷射出来的蜘蛛丝亦都被烧断。我连忙将大金牙同肥仔两个向后拖开，三个各自喐手将身上的蜘蛛丝掹甩。点解蜘蛛巢穴的洞口突然间会烧起咁大的火呢？唔通呢度又隐藏住啲咩机关？咁我哋就下次再讲啦。